货偷运，运载的数量较干货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法官裁决暂缓执行商务部对影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禁令。商务部原定下个月12号起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美国企业为 TikTok 提供数据托管、内容传送服务和其他技术交易。不过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指出，禁令实际上在美国境内关闭一个有超过1亿美国用户用作分享的平台，阻止执行相关禁令。商务部暂时未对裁决作出回应。首都华盛顿法院早前亦裁定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载 TikTok 的禁令，意味民众仍然可以由应用程式商店下载 TikTok。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12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美林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崇正新村一段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香港仔直至到下午的五点半，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一段背路道，以及是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仍然是会封闭。而在中区有万圣节的封路，由而家直至到听日早上六点，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安南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的德记立街，以及是介乎云咸街至到德记立街的威灵顿街都是临时封闭。城巴路线12、12M、40M 同埋新巴路线13号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你觉得波胜似是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可能3-4个，因为你穿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多啲人。 我是 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B B， 你觉唔觉得嗰只戒指好靓啊？ 啊，只戒指又唔错，不过只手啊差啲。 你觉唔觉得嗰件婚纱好靓啊？ 嗰件婚纱都唔错，但个 model 差啲。 你而家系咪避啊？ 避咩啊？冇避啊 ！B B， 你想讲咩啊？ 讲得明就冧啦！你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我想同你讲嘅嘢啊。 即系咩啊？ 逼婚！ 你逼我同你分手啊？ 你咪玩啊！我而家逼你同我结婚啊 ！On a Saturday night。咁话说咧，我屋企嘅厨房咧，佢位咧上家咧就揾胶纸粘咗，胶纸好残旧咯，我想起咗佢粘过身啦。咁我搣嘅时候都惊会唔会有嘢跑出嚟咧，我都几惊曱甴嘅。我搣之后咧，见到有只灰白色嘅嘢跑翻入去。 最近啲曱甴咧，我发现佢进化到半透明，灰白色噶。 系咁啊！ 而家啲曱甴系真系层出不穷。 咁啊系，咁啊佢变种变得好快。 解图咁啊！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迪神、思培、 陈尚志，认真做。 三成群黑仔过人，你睇佢地下。 阿攝咧喺自己個 page 嗰度嘅簡介裏面咧，佢又寫咗啲工作啦。第一個係 DJ， 第二個係咩咧？ 唔會係足球評述員咯，應該係主持嘅。 點啊？ 咁MC 咯。 我俾你揀多次 配音咯。 好。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播一报时间啦， 而家时间下昼嘅两点十一分， 系跟住之后到天气啦， 室外气温啊，摄氏25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有啲咩嘅题目啊？今日？ 今日有一个小分享喺我朋友身上发生嘅，令人非常之羡慕。咁啊，有啲 WhatsApp group 俾全部都 系啦。 咁近排咧，佢其中一个你当啊叫做 Peter 啦，简单。 你冇啲 WhatsApp group 系全部都系女仔噶？ 冇 啊，即系除咗你之外，全部都系女仔。 冇试 噶，哎呀， 我想试下，但系都未必一定开心啊。可能好容易会出现一啲三娘教子嘅情况。 哦，我有两三，我有两三个咯。 啊， 但系其实冇咩嘢噶，只不过系。是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你要负责被人骂的那个咯。为什么你这些男人这样的、 哦、那 OK 啊，做这些位置挺好啊，有存在意义啊。 那又不是，即是不是那个男人都是这样。但当然有些女仔不是这样，有些是那你就出去哎不要哭。你最阴功是什么呢？最阴功的是咁通常呢啲情況就當然需要酒精去叫做去緩和一下個情緒啦。咁你見到佢咁嘅樣啦，冇理由劈佢喺街邊，又飲到醉啤啤。咁然后啤啤呼啦，係啦，咁然后又情绪低落，你知好容易出现一啲好危险嘅事情，咁就决定唉送你返屋企啦。咁但明明你自己都好攰㗎喎，咁你就做呢啲嘅角色囉。 即係 gentleman 咁樣。 係啦。 因为我嗰啲即 係。所以讲多句啊，即係如果你话对佢有非分之想，你 gentleman 下都得啊。但呢个真係冇不了不了。 但係炒开少少，我嗰啲女仔朋友如果佢有感情疑难或者乜嘢呢，我冇 group 嘅。但会半夜两三点会收到个 message 嚟问。瞓咗未啊？咁啊！ 哦，我都有嘅，都有。 我琴晚先收到一个，跟住佢问我瞓咗未？我今朝十一点样复佢 ？Yes， 瞓咗啦。咁样，即系呢啲。如果女仔嗰啲，我就通常单对单嗰只嘅。咁男仔通常就会有一 group 啦。 系。 咁但系咧，阿 Peter 呢个同学啦，叫佢做 佢啱啱分享咗一个佢同个女朋友嘅一个庆祝嘅事件，令到 group 里面嘅男仔都表示羡慕。 我想知佢真名系咩啊？ 真名啊，唔方便讲啦，费事啦，费事啦。系啦，阿 Peter 话说佢同佢女朋友庆祝生日啊，前排咁啊，咁啊，一般你庆祝生日，梗系你要搞好多样嘢啊，又要准备礼物啊，剩嗰啲咁啦。跟住佢嗰日 send 出嚟就哦，同我女朋友庆祝完，即系有惊无险咁。因为咧，佢话佢女朋友系嗰啲无欲无求嗰啲嚟噶 啊， 即系生日唔需要特别送乜嘢礼物嘅。系啦，直情问到佢话你想收啲乜嘢，我准备俾你啊。佢女朋友系会话诶唔使啦，唔紧要啦咁样。咁啊，女朋友自己生日仲会提， 但系真唔紧要定 真唔紧要 咁咪好咯。 好啊，几羡慕啊！听到呢个就哇，你起码你谂下，你嚟紧圣诞啊、情人节啊嗰啲咧，你好多嘢要准备噶嘛。我以前试过有一个二月份生日嘅女朋友。你二月头送完一份，你情人节又要送一份， 哦，系啊系啊， 连续两剂啊 combo 咁样，好辛苦啊！ 我系死亡九月咯，我系， 哦耶， 系啊系啊， 嗰啲周年啊嘛， 周年论佢生日论我生日， 哇，你都叫有一个可以自己唞下，定系你都要自己 plan 俾自己？ 都唔使嘅， 系，但你都有两个嘛，连住都已经礼计，咁我已经讲到礼物方面咧，已经系冇所谓啦咁，咁我问。哦，咁你礼物唔使准备，咁你 食餐饭， 食餐饭或者近期可能 station 嗰啲咁样啦，跟住佢就话我都有准备嘅，我即日 book 即晚， 时钟酒店啊嗰啲， 唔系，佢都系用嗰啲 app 可以 book 到， 哦， 佢话谂住等到最尾嗰啲限时优惠咧，最后唔知12小时特别平啲嗰啲咁，跟住佢话嗰一日嘅日头仲同紧个女朋友喺度拣紧，即系嗰一晚去拣边间酒店 station 啊，嗰晚食啲乜嘢。我哋听 到系咪好丑样嘅个女仔？ 唔系噶，正常样啦，正常女仔样啦。跟住我所有男仔听到 面恶心善啊嘛。Peter 冇听啊嘛 ，Peter。 所以你话点解我唔公开系边个 friend 个名字？有咩事点算啊？你话 面恶心善系一个褒义嚟嘅， 但系可能佢只系听到面恶，佢就已经嬲咗啦。佢听唔到心善嗰个位啊嘛，大佬啊，你知 我识唔识嘅呢个 friend？ 唔识嘅，唔识嘅，唔识嘅，唔识嘅， 唔紧要啦。 唔识嘅，唔识嘅，冇嘢嘅，冇嘢嘅。咁跟住佢系真系讲到话嗰日先去准备嗰啲嘢，所有喺 group 里边包括我啊嘅男仔都话冇可能。 系 呢个世界应该唔会有一个女朋友容许另一半为自己庆祝生日喺嗰日先至再拣去边度过啊，食啲乜嘢啊？ 拍咗几耐啊？ 我谂两年左右啦，唔系嗰啲极长嗰啲，即系六七年嗰啲，好似夫妻嗰种，唔系。亦都未去到几个月嗰种热恋期，两年几三年咁样咯，即系正常喺中间。 但旧年都系咁嘅， 跟住问佢咪以前都系咁。 系啦系啦， 其实系噶，即系、哦、只能够话好羡慕。我听到嘅时候， 但系个年纪系 同我系差唔多大嘅咋。 哦， 系啊，哇，即系少少嬲都冇试过，或者佢冇反口话冇所谓，但系有所谓嗰啲，你知好兴噶啦。 嗯， 佢话真系冇、啊，我都觉得好开心啊！ 介绍嚟识下。 唔知佢有冇啲 friend 都系呢一种啊？ 喂，唔知佢有冇兴趣揾多个咧？ 因为实在听太多大家为咗要去庆祝嘅时候嘅苦恼情况啊，然后再可以去到即日先至去决定。咁当然，我亦都一定会试过啊。 系， 唔系死啦！今晚原来要庆祝，咦？原来今日情人节啦！ 做完师兄祠堂，夜晚两点几翻到屋企， 系 未 book 听日嗰间餐厅添。 系啊。 跟住之后就夜晚两点几打去啲有24小时 counter service 嘅酒店，我想问你听日有冇 buffet tea 咁样，或者有冇 lunch buffet？ 系，我哋呢排唔做 buffet， 唔紧要，好唔该你咁样。 即系就算啊，我哋真系即日去 book 都唔够胆话俾人听，我就即日 book 啊！ 我嗰刻争啲谂住啊，24小时得一间 cafe 有开嘅啫， 就去嗰 间 cafe， 唔系 cafe。 有件棘咁样咧，哇！插支蜡烛咁啊，又生日蛋糕咁，又可以饮下咖啡嗰啲， 真系唔系我有试过嘅，但系唔会咁，即系因为劲又劲咗两个一齐拣啊嘛， 啊 即系佢知道啊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你去到最尾，你喺车上面偷偷地揿嘅，我都觉得啊合理，呢啲嘢我做得到，同个女朋友摊出嚟一齐拣，个、 啊、 道理就好似。男孩子偷偷地睇一啲成人电影， 系 喂老婆，今晚睇边个好啊？今晚 以为睇紧拣紧 Netflix 嗰啲， 系啊， 喂今晚呢套啊呢、這个剧情片个零钟咁样，好似几好睇、 啊，唔系睇紧 ATV 啊， 冇咗个 T 字啊，哇4.5粒星好好劲、啊，好似好受欢迎咁、啊， 中文字幕， 以呢种咁样摊出嚟嘅关系，跟住佢仲要有讲到话跟住佢有分享嘅，其实佢话咧去到呢个小贴士啦，你而家好多酒店咪做紧啲优惠，咁佢话原来你即日 book 咧。你真係揾唔到啲好嘅 package 嘅， 梗係啦， 係啦，因為佢通常起碼一日至兩日前 book 嘅，咁佢嗰啲 package 就係住宿連埋嘢食咁，係，咁於是乎，咁啊即日咧佢就用嗰啲咩 Aloda 嗰啲 book 嗰間房，然後就喺嗰間酒店咧揾餐廳有咩 package， 跟住見到外賣自取六折，然之後佢走去 book 嗰啲， 唔係，但我覺得調翻轉啦，即係首先撇除係咪面惡心善先啦，喺我覺得啦，我都遇過啲咁嘅女孩子嘅以前，但系調翻轉係你得唔得啊？ 嗯， 即係因為佢本身個人都係咁平淡， 係 佢好多嘢都好，哦好啊 好啊好啊，冇所謂啊，好啊好啊咁啊， 你連發脾氣都，哦好啊好啊好啊，買嘢俾你，哦 一條線， 係啦，即係有時可能好靚女，我之前都遇過一個都真係幾靚女嘅，係啦，而家諗翻， 嗯， 咁但係就係我覺得。可唔可以曳些少咧？即系有 你有啲情绪系嘛？ 激情嘅时候， 系啊 系啊， 欢唔欢喜啊今日？哦， 听呢首歌好唔好啊？ 哦，即系睇你中唔中意呢种相处。 约呢位女嘉宾做访问好唔好啊？哦，系啦， 冇情趣到咁。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车够睡。我与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如云。陪着我在考虑，夜晚就吻着低温的考虑，愿未能未能过四，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位，唱 主持介绍下首歌啊， 听过呢一首啊泳儿新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沟渠唱泳》啊， 特登拣呢一首歌嘅， 系 因为上星期有人话咧，我哋嗰个30秒实验小剧场嘅 jingle 好烦，你试下用另一种感觉去听，就好似听呢首歌咁样，你游水系点样？你顺住啲水流去咁样，好烦咩？你顺住佢咁烦？你唔好逆佢，系啦，逆佢一用力咧，你就觉得佢好烦啦。你试下摊低个人，当然揸车唔好啦，放松个人去听我哋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觉得几好听噶啦。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各位同学，万圣节就到啦，今日教大家点样扮鬼扮马。 老师，咁要点做啊？ 你拎住包面啦， 跟住咧扮啲咩啊？ 木乃伊咯，因为妈咪面 唔系啊嘛？你扮蓝毛毛定木乃伊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呢位同学，万圣节就到了，今日教你扮鬼扮马。 老师，我想扮性感的女巫啊，要点做啊？ 等我帮你啦。 咦，老师，做咩游到我成身都黑色嘅？下面仲拎住个白色嘅袋，边一忽系女巫啊？ 系毛囊嚟噶，女巫可以分腿毛同翼毛。 唔系嘛，肥仔你又食字？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 各位同学，万圣节就到了，今日教大家扮鬼扮马。 老师，我想扮超人啊，点样可以扮得似啲啊？ 戴翻副眼镜，摔翻个蛋挞头啦。 超人未变身之前，我真系戴眼镜，但系点解呢？我冇紧啲头发嘅，究竟系扮紧边个年代边个版本嘅超人啊？ 系长隆集团李超人啊？ 唔系嘅话，话是格杰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 各位同学，万圣节就到了，今日教大家扮鬼扮马。 老师，今年呢，我想到个好恐怖的角色想扮啊。 哈， 是nun啊。我上年睇完嗰套戏，觉得好恐怖啊！点先可以扮得似啊？ 你等一阵啦，等老师帮你。 咦，老师啊，点解咧？你黐两大块嘢喺我身边，仲有一条气管嘅？ 你话要变楞啊嘛？系咪好废咧？ 唔系嘛，肥仔果然连英文都识到字哦。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 各位同学，万圣节到了，我继续教大家扮鬼扮马。 老师，我都仲想系扮楞啊，唔系楞，系楞啊。 行过嚟啊！ 老师。你做咩除晒我啲衫嘅？ 你而家咩都冇，咪楞咯？ 唔系嘛？我真系想同你讲 none of your business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 各位同学，万圣节又到了，今日继续教大家扮鬼扮马。 老师，我呢想扮嗰啲只眼好大，个肚凸晒出嚟嗰啲罗兹威尔外星人啊，点先似啊？ 好简单啫，叫两个大批，两份意粉，再加啲鸡翼啊。 哦，我知啦，一定系要我食晒啲嘢佢，塞上个肚就似啦，系咪啊？ 唔系啊。是我肚饿啦， 唔系嘛？又想问我请你食嘢？ 我是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扮鬼波城 与演艺一。 各位同学，今日就是万圣节啦，继续教大家扮鬼扮马。 老师啊，老师，我咧想扮狼人啊！我睇嗰个 Twilight 咧，个狼人好靓仔啊，我都好想好似佢咁啊！ 好啊，你 sit 啦、 啊。哦， 伸只手出嚟啊！ 跟住咧， 就条脷，然后深呼吸，搞掂啦，成个狼人咁啊！ 唔系嘛？呢、這个摆明系只狗嚟噶、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个案，没有本地个案。运输及房屋局向立法会寻求额外注资33亿元，令资助计划总金额增加至83亿元，以达到兴建15000个过渡房屋单位的目标。平均每个单位的资助额大约为55万元。房屋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一讨论建议。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网志说，目前已经觅得足够土地兴建合共12700个过渡房屋单位，当中有1165个单位已经落成，合资格家庭亦都已经陆续迁入居住。陈凡又说，房委会在2021年度估算可编配的公屋单位大约有31400个，数量较过去5年平均每年实际编配大约26000个单位为高。房委会今年推出7047个居屋单位，较去年大幅上升大约2100个。海关在机场检获114公斤怀疑受管制的鲜石手鱼鱼肚，市值大约1800万元，是5个月内第二宗同类案件。海关星期二检查一批来自墨西哥报称急冻鱿鱼的货物，检获这批鱼肚。第二日在粉岭一个工厦单位拘捕一名39岁的本地男子。海关说，这批鱼肚晒成花胶之后在市场出售，每只可以卖10万元，又说以湿货偷运，运载的数量较干货多。英国首相约翰逊据报正是考虑实施新的封锁措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约翰逊预计在当地星期一公布新措施，据报考虑包括将会关闭大部分店铺和设施，但是必需品店铺和学校除外，预计维持1个月。英国过去一日新增24400多宗确诊个案。英国政府表示将会限制今年冬季的流感疫苗出口数量，并且表明有足够流感疫苗供应接种计划。卫生大臣夏国贤说，英国计划在今年冬季准备3000万剂流感疫苗，限制出口是要保障本土供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而家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近路明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车龙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罗福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崇正新村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而喺大网仔路近住琴苑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爱月楼同埋西沙路近澳头。提提大家重阳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和合石直至下昼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仍然系会封闭。喺和合石一带咧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喺亚皆老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天光道嘅第三线系会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当我们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船。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关于 失恋的问题，请不用提。自细向悉心的设计，装饰我这身体，心里这小问题，我不要双眼承受与怪。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好，欢迎有 Manson 香子豪，你好。 你好啊，马哥。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丽景天主教中学学生香子豪 Manson。 在今年的八月，我和我们的组员何永林、曾浩谦和谭永贤参加了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0，凭着超能皮肤拎了初中组训练品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良， 陈子深 Sumi 从事文学研究的大学讲师，不多不少都受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影响，他还好记得第一次认识沙翁的印象。 见到他张相，见到他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比较闷啊，我就想看看他的威力。 Sumi 还制作了一个电台节目，不是讲沙翁剧作， 而是他154首十四行诗。 看他诗人那一面，就会发现他的感情是澎湃很多，十四句去抒发他的情感，他的价值观。 Sumi 很想大家重拾书本，好好享受阅读乐趣，增进英语知识。 英国小朋友小一就拿本 Harry Potter 出来看，但我们是看戏的，如果可以去激发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兴趣而自己去看去揣摩，那我更加开心。 CIE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他最后不说原来沙翁是莎士比亚，我以为是吃那些沙翁。 你知唔知食沙翁？ 我系 CIBS 咁劲，有飲食节目添， 几好啊！ 哇，有沙翁啊，客拆讲东甩啊，跟住介绍埋东甩个爸爸，东甩个爸爸，哆啦 A 梦。 啲人又问我听咗啲乜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我会唱歌同埋我会睡觉。 熄机，熄咗个机， 大声嗌。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r treat。 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开张，不如上嚟我屋企开个万圣节派对贺一贺佢啊！ 好啊，我有玻璃纸可以整啲诡异嘅灯光啊！天怡， 唔使啦，我冇交电费，到时黑咪咪好有气氛嘅啦。 诶、哦，我咧谂住带女朋友上嚟咧，佢冇化妆个样实吓死你哋啊！ 乜你有女朋友嘅咩？ 就系冇先啲人惊啊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Cheryl， 你觉得一次是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应该不超过两个几，我想她的样子都像正室的。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之前呢我们就跟嘉宾热身，只要小酌一两杯然后才开始录访问。 我们有个进程，我们最早是跟嘉宾做完访问，对我们有信任之后就会跟我们喝两杯，今次这个嘉宾厉害， 自己准备了是的，自己喝了来到了， 先喝了先。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有梁雪瑶 Cheryl 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雪瑶 Cheryl。 为什么会 pre-drink 了先来访问？ 刚刚工作拍嘢拍片呢，玩游戏输了就要喝酒，那就喝了几杯红酒。 你估下这里有几只手指？ 一只。 这里有五只手指啊。 醉了。哎呀，醉了。 史上第一个醉住做访问的嘉宾啊。 但你自己平时是喝开，即个份量是定是都不喝多的？ 都不多的就其实。是啊。不过刚才因为玩游戏咁输了不停怼喝酒。 几多杯啊？头先饮 都饮咗三杯红酒噶。 平时呢个量会系同人饮嘢都会去到呢个量咧，三杯红酒。 间唔少，但系真系好少啦。通常都眯下眯下咁样，即系女仔始终唔敢太过 over 嘅。 有冇试过真系饮醉酒？ 都有嘅，但我饮醉系瞓着觉嗰种咯。 你而家有冇觉得好眼瞓啊？ 少少话可以嘅， 一阵瞓着咗，喂 Cheryl 醒啦 ，Cheryl 咁样， 咁有啤酒啊，要唔要？ 系啊， 沟埋之后就撞 回魂酒，有冇听过？ 第一印象， Cheryl 咧今日上嚟咧，除咗讲酒之外，因为咧佢本身出身就系参加选美比赛嘅，咁亦都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嘅，二人总比一人好嘅。 系啊， 但即系先讲下，即系点解会由一个即系完咗选美一个佳丽嘅身份，即系转咗去做歌手咧？ 其实我自己本身不嬲都中意唱歌嘅，一路都好想做歌手，咁都好想开演唱会啦，无论系大型定系小型都好啦，可能由 mini concert 开始去到大嘅舞台啦。咁其实我觉得选美系帮助到我做歌手嘅，因为即系可以学到啲化妆啊、catwalk 啊或者跳舞嘅一啲技巧，咁呢啲都有帮助嘅。系 想唱歌啫，咁但系真系有人签你同埋帮你做过另一件事啊嘛。 系啊，咁因为 so far 就未即系冇特别去揾一啲唱片公司，咁就自己出咗歌先咯，因为。即系我本身签咗亚视嘅，咁都好好啊！公司有个同事都好有音乐嘅天分，所以就帮我作咗歌，咁我自己就写歌词，咁所以就将呢首歌去派咗台先咯。因为我觉得即系到年纪都唔细，要 你几岁啊？ 细过我哋噶， 肯定细过我哋啦。 我廿七咯，九三年，都算系九十后嘅。 咪系咯， 你个样咩叫都算系九十后？好似讲到我哋两个唔系九十后咁样。 你两个啊，就啊， 七零， 你有个女噶啦嘛，应该系咪嗰啲？ 咁你哋样子都好年轻，不过即系而家啲。后生嗰啲好早出道咁啊，十零岁咁就已经出道啦，咁、即系好似早啲出道，好似又着数多啲咁样。 咁但系填呢首歌想表达嘅意思系， 其实呢首歌就最主要系想表达即系两个人嗰种温馨甜蜜嘅感觉啦，同埋都好想提醒大家要珍惜身边嘅人啦，因为真系即系特别是而家呢个年代都。即系社会上好多唔开心啊，好多怨气啊，咁呢首歌都系比较开心啊，可以带俾大家一啲快乐嘅。 喺我哋再了解多啲阿 Cheryl 佢即系爱情世界之前呢，我哋先嚟呢个第一印象，就俾你估下咧，我同阿一边一个喺睇嗰啲运程啊、星座诸如此类嗰啲啦，系会 skip 咗爱情呢一 part。 佢啱啱睄我哋个样 子，系啊，因为可能唔系睄佢嗡嗡地啊，哇！呢个边度嚟？呢两个边个嚟？ 又唔系，我喺度研究紧同个样子有冇关系嘅，你应该冇。 有冇啲迷信样嘅？ 咁似系阿一咯，因为着黑色衫啊嘛，黑色衫即系比较忠实型嘅，忠心啲嘅，即系比较工作 嘅。 系啊系啊，因为你着红色衫咧，红色衫即系 代表咩啊？ 好热情如火啊嘛， 系 系啦，咁所以我估啦，可能系阿一啩，唔知啊。 我呢啲咁热情嘅就应该会，哇，要唔要睇先？ 好睇啊，咁样样。你自己有冇睇噶？ 我自己有时会睇一睇下咩时段，可能有阵时拍紧拖嗰阵时就迷魂中就会去研究下呢方面嘅嘢咯。但系依排就即系可能专注工作方面，就会想了解多啲工作运啦、多数都系研究一下啲星座嗰啲咯，参、考一下咯。即系啲因为有时嗰啲性格分析啊嗰啲都几准嘅，我又觉得，但系又唔可以尽信嘅，始终都系即系。一啲參考咯。 你自己係咩星座咧？ 我係雙子座嘅。 哇！我老豆都係雙子座，即係雖然佢男士同女士有分別啦。雙子座就係好簡單一句：神又係你，鬼又係你。 睇嚟你唔係好中意雙子座。 又唔係嘅，我老豆都好中性嘅。頭先嗰句冇話啲咩嘅，不過我媽成日都咁話我老豆。 咁你係咩星座㗎？ 人馬咯，我係。 哦人马座 夹唔夹噶？ 人马座同双子好似都一般般。 Sorry 啊，老豆。 人马系咪即系射手座？ 系啊系啊， 即系射手座。 系啊系啊， 射手同双子好似一般般。 你好有研究啊，但系你讲得出夹唔夹？ 咁啊，同一天平座， 系天平。 哇，天平同双子系 perfect match， 系啊。 但 系 有冇真系试过同天平座嘅男仔拍过拖？ 夹嘅星座嘅人拍拖 系啊， 都有嘅。其实我第一个男朋友系天平座嘅，咁天平座系同双子座都好夹嘅。 系好啦，咁你估阿一系会 skip 咗爱情拍嘅？真正嘅答案 唔啱，错咗。 系我会 skip 咗爱情嗰 part，每一次去到我就一定会飞咗佢啦。 系嘅咩？我都唔知道、 啊，我飞咗佢噶。之前我哋睇嗰个阿国师咧，我都唔睇爱情噶，好惊噶。 个原因系 因为我好惊佢会左右到我对对方嘅观感咯。 哦， 即系譬如佢话其实呢个女仔你同佢嚟紧一个月咁样，可能会有一啲拗叫。或者佢可能唔知啊，唔適合你，或者 會俾綠色嘅嘢你戴， 係啦，咁樣綠色嘅手鐲啊，係 啊，綠色嘅皮鞋啊，係 啊，綠色嘅頭箍啊，好多嗰啲啦。但其實好矛盾噶，因為如果你話咁樣講，其實應該全部都唔 係啊。你工作上可以話嗰個男拍檔同你好夾咁樣，咁你又點啊？ 係啊，咁咪開心咯。 咁如果好唔夾咧，個女拍檔同你又肥又肥嗰、那個， 係咁我就會參考下啦。但可能有機會會有條刺喺度，都唔出奇。但系工作嗰样嘢，你觉得好似冇爱情嗰样嘢咁长远咯，即系拍拖嗰、那个你越即系一生一世咁讲咁讲，但你工作嗰啲可能暂时性啊，几年嗰啲咁，个影响冇咁大，所以我系好怕睇嘅。 专注工作， 通常都系睇工作，健康都唔睇，因为我知都唔系好长命， 都 feel 到自己都唔使啊，睇医生好过，如果你睇个健康系咪先？但系 Cheryl 自己而家系即喜欢边类型嘅男仔 咁以前就會好着重高度啦，因為我 使唔使高過你？我就係想問呢條問題 啦，係啊， 使唔使高過你？ 行入嚟幾高？ 係啊，到到我幾驚你冚到個頭 啊！道門都唔夠 啊！ 都著咗少少爭嘅鞋咁我因為我自己都1.73米嘅，咁就會係就想即係、就是、我男朋友都。即系尽量系高过我啦，但系依家就冇呢个谂法。 就想个男朋友矮过你咁咩？ 哎呀， 而家谂法唔同啦， 而家谂法唔同啦。 又唔一定系矮过，但系即系最紧要个性格 match， 同埋即系大家即系价值观同埋精神上沟通到咯。 OK， 性格价值观一样，矮定高。 当然高啲好啲嘅。 好嘢啦！今日呢个访问我唔做啦，我唔做啦。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系啦，你会想讲一个咩嘅秘密俾我哋听咧？今日 我谂呢个秘密就系我身体上嘅毛病咯，即系我就唔饮得奶，同埋唔食得辣嘢，但我系中意食辣咯，只因为我妈妈系湖南人，即系佢就好食得辣嘅。 哇！ 系啦，咁但系咧就。一飲奶同食辣嘢就會肚屙，就會玻璃肚，即有呢個叫做乳糖不耐症。 哦、啊，我想知個奶嘅程度係去到奶茶都會出事定係？ 係啊，奶茶或者咖啡入面有奶都會屙嘅。 嗯，豆奶就唔會。 豆奶就唔會，好神奇，係、嗯、啦就。 有冇啲身邊啲 friend 好衰格咁樣咧？即係試下加少少落去，跟住之後睇下你得唔得嗰啲咧？ 咁又。冇，可能有我都唔知 道。但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定系呢几年啊？ 好似系大大下先系咁噶。 系啊，我都系大大下之后开始。 你都有啊？ 系啊，我呢半年，唔系呢一两年，我都戒咗饮奶啦、哦。以前好中意饮牛奶噶。系啊， 你 系 饮完之后又系会搞肚。 系啊系啊，奶茶咯，尤其是唔知边度嗰间餐厅嘅奶茶饮亲都肚屙嘅。 系咯，同埋有时即系食完辣嘢之后，你去便便奶。都会辣， 我、哦、系啊，火烧后栏呢个成语啊， 我真系冇试过呢、這个， 你真系冇试过啊？ 我好少食辣嘢嘅、啊啊，我最近都系食嗰个泡菜嗰面啫嘛。 哦，系 啊， 辛辣面嗰啲咁样。 系啊， 哦系啊，那个感觉系好似有火热噶嗰度系， 我未试过真系。 系啊，唔系净系去嗰下，去完之后嗰个成日， 但你 系 中意食嘅。 我中意。 你问我咪中意嗰个？你系咪中意有啲辣辣地咁样？唔系。但你系你中意食辣噶嘛？但你话 系啊系啊，因为屋企人都好食得辣嘅，系、 嗯、 咁我自己都中意食，但系就唔食得就系、是 嗯， 我就唔中意嗰种感觉，所以就尽量避免食咯。 你可以食到几辣啊？如果我攞翻我哋嗰、那个即有两个辣嘅指标，一个叫士高维尔指数嘛，即辣椒几多啦，另一个就 系 淡仔指数，你可以用咩淡仔指数？ 你可以拣个指数你先。 我系清汤嚟噶，我 你食到咩咧？ 去到我谂中辣， 中 辣都唔系好得得啫。 哦，你吓得我啊！中辣大辣都唔系好得， 我叫做都食到少少辣，我都系食五小辣，我已经都差唔多噶咯。 反而麻辣就食到，因为麻辣佢唔系真系 唔係真係辣啊嘛。 係啦，唔係真係辣，佢係麻痹嗰種感覺咯。咁係啊，因為麻痹你就唔會屙咯，就純粹個嘴唇可能會變咗貓，變咗貓人樣。 咁但係你屋企人，譬如你媽咪，你話佢係湖南人咁樣樣啦，咁佢食嗰啲菜式就係咪大部分都 係紅色嘅咧？ 係啦。 是啊是啊，因为我回湖南呢，即是我跟屋企人去内地探亲啦，咁就即是去湖南啦，佢哋食嗰啲嘢都係超辣 的。我想知道媽咪通常屋企煮咩食 嘅， 即是番茄炒蛋係变咗辣椒炒蛋咁样啦。 佢由你自己过水 嘅。係啊，咕噜肉呢辣椒肉啊。 咁又冇嘅，因为我媽都學整广东菜嘅，因为屋企人都係食广东菜比较多。係。但间唔使佢就会整啲好辣嘅嘢。 例如 水煮鱼啊，或者係、 哦 啊。最近有一隻恶魔鸡煲嗰隻。料 咧、哦， 好好食嘅。 嗰只好似都唔算好辣噶，系咪？ 系都唔算。 所以你食到嘅嗰、那 个，系嗰、那个都 OK 嘅，但系好好食咯。嗰只。 我听到个鼻头， 唔系佢嗰个名嚟嘅咋？佢个恶魔鸡煲，但系佢味道超辣嘅咁样。 系 咁但系如果另一半有冇遇过佢？其实佢真系好中意食辣， 或者佢好唔食得辣嘅。 多数都唔食得辣比较多。 咁有冇试过即系见家长咁样，即系阿妈话约男朋友仔上嚟，咁梗系话煮晒辣嗰啲咁啦。但佢又唔食得辣呢啲，有冇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 咁又冇试过喎，少啲系屋企人即系唔算成日煮辣嘢嘅。 系，我哋谂到湖南人就好似餐餐餐餐早餐都系落辣又落皮咁样，好似讲到 心理龙爪手。 咁跟住呢，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呢，就同 Cheryl 玩嘅。咁呢个心理测验情景就係咁嘅。当你遇上一个态度好恶劣嘅售货员嘅时候，你会有以下边一个反应呢？ 嗯。 A， 你会闹佢，例如话佢你好唔专业囉咁样。B， 你会直接走人。C， 你会向佢个 manager 或者个上司再高级啲嘅投诉。同埋 D，即系你会啤住佢，显即系黑面啤住佢，显露你好不满。你估你会系一个点样样嘅反应呢？ 即系 A 就系闹佢啦 ，B 就系走人啦 ，C 就系投诉，同埋 D 啤住佢。 系 啦，我谂我唔系 B 就系 D 咯， 即系走人。 但我试过系 D 咯，又唔系黑面算唔算？即系 嗰次系点样样？嗰次？ 嗰次系有少少无奈同埋窿口窿面啊， 即 无奈咯， 跟住就走咁样， 唔知可以。 咁我又冇走到嘅嗰阵时， 即系我企喺佢面前， 听唔到啊？喺个耳仔 边啦，我又冇闹你啊， 系啊， 好似啲阿叔踢波咁样， 系有啲无奈咯，即系因为佢即系我嗰时系买紧啲家电咁样啦，跟住个售货员咧就即系佢冇同我讲话，即系佢嗰阵时 sell 我嗰阵时，佢就话啊会送呢样嘢送嗰样嘢咁样，跟住咧去到埋单嘅时候就话哦送嗰个礼物咧要等唔知几多日先至有，跟住我就话吓、啊、可唔可以一次过送埋啊？咁样 佢就话唔得啦，要你之后再攞。 系啦，佢话要等嗰边、哦，我话我冇咁多时间再去自己拎咁样。 咁如果即系 B 同 D 拣，你就会拣 D 嘅，即系应该可能系喺原地嗰度，即系表达不满，即系喺个表情上面。 有谂过真系唔系走人算？ 嗯 ，OK， 好，阿一你会拣边个？ 我四个都唔系，其实 你系会边一个？ 我系咁，你咪我咪继续自己睇咯。 哦， 我唔会理你咯， 系即系完全唔理佢， 系啊系啊，咁佢咪哦唔紧要咯，我自己睇咯， 吓 系咯，即系唔系冇试过噶嘛，尤其是你去一啲即系咧 say 比较多麻甩老师傅买嘢嗰啲压记啊，咁你诶呢啲电筒你话吓自己唔识睇咩？哦得得唔紧要，我自己睇，系 咯，所以都系直接走啊，其实系 又唔会，我会照睇，因为嗰样嘢我想要，我咪照睇咯， 系 系啦，咁当然我未必会影响到我喺咪佢嗰度买啦， 系， 但我唔会。即我覺得直接走人唔係一個表達不滿嘅做法咯，而其實我冇咩好不滿咯。哦，咁我咪自己睇咯。 係，最多唔可能唔幫襯你。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最近都係 boy 嘅， 係啊，直接走人，即係離開現場。我都係 boy 嘅，我都係會唔理佢，然之後就走噶啦。咁但係真係代表啲咩咧？阿 Cheryl 好想知，啱啱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會揭曉係代表咩噶啦。一個人孤單在沙 一生中的幸福。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老了时痛的美好故乡，快乐时能够一起微笑，孤单时拥抱一起到老。 今日嘉宾啊 ，Cheryl 嘅派台作品《二人总比一人好》。 我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都唔会改变对华政策嘅大方向。本港会持续面对外围不利环境，佢认为本港要紧扣内地嘅内循环。若果能够拍住邻近城市，包括深圳同东莞等，将会有所作为。外琴海发生六级以上浅层地震，土耳其和希腊都感受到震动。地震引发小型海啸。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地震造成至少26人死亡，当中24人来自土耳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龙尾在喇沙里道。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大家啲封路啦，喺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五点钟，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第一号自动缴费通道系会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嘅车辆系需要使用第四号自动缴费通道。 而在中区因为万圣节有封路，直至到听日的早上六点，兰桂坊、荣华里、和安里、安南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的一段德记立街，以及是介乎云咸街至到德记立街的威灵顿街都是会临时封闭。城巴路线12、12M、40M 同埋新巴路线13号是改道行驶。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B B， 你觉唔觉得嗰只戒指好靓啊？ 啊，只戒指又唔错，不过只手啊差啲。 你觉唔觉得嗰件婚纱好靓啊？ 嗰件婚纱都唔错，但个 model 差啲。 你而家系咪避啊？ 避咩啊？冇避啊 ！B B， 你想讲咩啊？ 讲得明就冧啦！你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我想同你讲嘅嘢啊！ 即系咩啊？ 逼婚！ 你逼我同你分手啊？ 你咪玩啊！我而家逼你同我结婚啊 ！On a Saturday night。 Cheryl， 你觉得波成次是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可能三四个。因为你穿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多啲人。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呢，是有 Cheryl 梁雪瑶的。咁我头先玩緊一个心理测验，你都好紧张，想知道究竟 test 緊啲咩。咁我哋都轻轻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係、是、若果你买嘢嘅时候你发现嗰个 sales 嘅态度好差，你会做啲乜嘢呢？当下嘅反应系 ABCD 四个选择。咁究竟代表啲咩呢？我哋逐个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嘅心理测验其实是测试紧你的爱情底线的。今日揀了 A， 会闹返对方转头，代表你受唔到另一半态度敷衍，对你忽冷忽热。如果要估下估下，会令你失去对对方的信任。揀了 C， 向佢嘅上司投诉，代表你最唔鍾意恋人是有八卦嘅行为。因为如果对方成日将你嘅嘢分享俾朋友听，你会忍唔住想分手。咁今日好似阿一同波成咁样揀咗 boy 直接走人，又或者好似 Cheryl 咁揀咗 D 啤住对方，又反映緊你嘅爱情底线係点样呢？ 心理龙爪手。 今日揭咗我同阿一嗰个先，我哋揀 boy 直接走人啊，代表咩呢？我哋係受唔到情人用冷战嘅手段嘅威胁嘅。如果對方每次鬧交都拒絕溝通咧，或者特登做啲呷醋嘢咧，係會令到你考慮分手。 你通常表達不滿嘅做法係，即唔係同售貨員啦，同男朋友係一哭二鬧三上油啊嗰啲定係點咧？ 直接講咯，即係我會調整咗情緒先，同佢講話啊，可能我某個位覺得唔開心啊，咁、樣覺得點解你要咁樣啊？ 但通常用几耐去调节嘅？即系你同我讲，我半年后，我都要调节完啦。 我半年真系冷战啦。 半年前咧，嗰次你迟到，我嬲咁样，咁有啲棘手啊。 咁又唔会嘅，唔会咁长时间嘅，多数可能几日咯。 咁嗰几日就系冷战嗰啲啦。 唔超过三日咯，多数都 哦， 系咯， 系你顶唔到冷战嗰次，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唔系好顶到冷战嘅。 咁但系究竟啊 ，Cheryl 拣嘅呢一个 D 啦，即系做个啤住对方或者黑面啦咁，就话你嘅性格直来直往嘅，系啦，咁啊你系最唔中意即系嗰啲吞吞吐吐嗰啲啦， 嗯， 系啦。咁如果情人成日即系驳斥你，但系唔肯讲出自己真正嘅睇法，你就会好想分手。 我觉得你系拣 B 啱数啲。 是嘛？ 即 你有啲似， 因为你都系啲吞吞吐吐嗰啲人嚟，又唔系话吞吐嘅，应该系即双子座。其实我都唔知道我嬲咩，好似系 A 又好似系 B， 系啊。 咁所以就 kick 咗喺中间，唔知讲咩好啦。 系咯，就两个都有啲似， 系咪？ 但我都比较直接嘅，即系我对于我可能拍紧拖嘅时候，如果我对男朋友有啲咩不满或者唔开心，我都会直接同佢讲咯。 系试过有啲咩令你不满咧？ 即是可能譬如假设是可能他太忙没时间，即是只挂住做嘢不理我，那咪会退过嘛，你成日都不得闲都没时间陪我，诸如此类咯，这样。是咯，或者是可能如果是可能有些事激嬲咗我都会退过嘛。哦，可能那次我有些不开心你咁样。 是有些什么会激怒到你的可以如果你自己记得的话譬如简单如迟到啊那些这些基本的会不会激怒到你呢 迟到就不会一定不会怒的因为我自己都有时会迟到那最怒有一次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他在我毕业典礼没有出现到 即系佢迟到啫， 迟到啫， 迟到咗三日不过， 迟到三日，唔系咯，佢系特登唔去，即系我已经同佢讲嗰日我毕业礼，佢都唔出现。 之前嗌紧交啊， 系咪冷战紧啊？有冇 系有少少嗌交， 系咯， 斗气啦。 咁即系我觉得啲咁重要嘅日子，可能即系等于唔记得咗生日或者答唔记得咗我生日都冇咁嬲，但系我觉得。 畢業禮 我已經係啊，畢業禮得一次啫嘛，我生日年年都有啊。 女神實驗 嗱，跟住咧，我哋呢一個就係女神實驗咧，有一個情景題。係 啊，呢個情景題就源自於你首歌，因為你首歌係叫做二人總比一人好。 嗯， 咁有啲咩比二人好啊？ 三人 ，三人总比二人好。 我哋而家系咪三个人？ 我决定整多首歌，叫《三人总比二 人好》，续集咁样，可以一路落去噶。 如果呢个世界上行呢个一妻多夫制， 系 你可以拣三个男朋友，你觉得系边三个类别嘅人咧？ 系你自己觉得？ 即系例如，我可能拣一个系空姐，一个系老师，一个仲系读紧书嘅。 哦， 可能咁啊，你可以从职业导向噶， 系啦， 系啦，咁或者调翻转，可以从运动类嘅一个运动啲嘅，一个读书啲嘅，一个系 读啲嘅， 系啦， 虽然好似难读啲， 系啦，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拣三个人， 或者功能嘅，系啦，有啲 friend 系噶， 一个揸车嘅， 系啦，有钱嘅， 一个煮嘢食嘅， 冇错， 一个就读好多书嘅， 系 啦，如果拣三款嘅男仔，你会拣咩咧？嗱，職業又得啦，性格又得啦，星座又得啦，係功能又得啦， 笑都得嘅，嗰啲人都可以。 係啊，嚟緊都寫一首歌叫《三人總比二人好》，要 keep 住落去啊！四人總比三人好啊，就係係啊，就可以賣俾呢個家計會啊，生多個咁樣。 四人總比三人好。 多数都是一夫多妻的好少一妻 是啊 咁又唔系嘅以前冇系社会就一妻多夫 俾你幻想一下开心一下嘛 咁开心 系啊咁多人一起 serve 一个老婆几个制啦嘛 你觉得呢你会揀边三个类型 第一个先 一系就好靚仔好高大咯 OK 第一个外表 听唔到都系高大佢都系有高大 嘅系啦跟住好有钱啦跟住，即系佢可以喺经济上 support 到你啊嘛！ 即系佢唔靓仔秃头都冇所谓嘅，总之有钱。跟住第一个就靓仔噶嘛，第三个咧， 可能系可以时时刻刻陪到我， 哦， 系啊， 係 咁啊啱啊件事， 啱數啊。 啱數，因為你有個經濟 support， 咁嗰個人就可以時時刻刻陪住你啦。 係啦，咁 然後我得閒就可以望下個高大威猛。 係啦， 即係高大威猛唔可以望太耐啊。係，因為覺得好似冇咩特別嘅時候望翻嚟，哇咁醜樣再望翻， 哇正啊！係 啦，咁有嗰個成 賺錢嗰個好忙，應該唔得閒理你啊。咁有嗰時 齊曬成件事。好啦，三個入邊第一個，如果揀兩個，你要揀邊兩個？ 摟走一個啦， 摟走一個。好难拣喎、 啊！我以为你会抌抌咗时时刻刻嗰个添。 系啦，而家讲到好完美嘅成个 picture 头先。 时时刻刻嗰个唔知佢系有钱定靓仔咧？ 冇噶， 冇噶， 三个就系佢哋得知三样嘢嘅啫。 系冇其他特 征，你可以抌走一个，系你要抌走一个，你会抌走边个？ 抌走呢个先。 抌走时时刻刻嗰、那个。 系咯。 个原因系，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算系独立嘅。 嗯嗯。 即系我又唔一定。要佢隨時 stand by 嘅，咁樣都太過苛刻啦。 好啦，第二個啦，經濟同埋靚仔， 要摟邊個咧？ 好難揀。 可唔可以係揀經濟咧？起碼做歌嘅時候可以啲筆力 大膽啲， 都係 批啦嗰啲咁樣。你而家 係啊， 即係追求夢想嘅時候， 係暫時可能會揀。 你有錢拍 MV 男主角，又可以揾啲靚仔翻嚟啦。 所以呢一刻會揀咗經濟先 咯，經濟先， 可能會係。 但我想知道靚仔你嘅定義係，即係你中意咩類型嘅人叫靚仔？因為吳彥祖同埋梁朝偉都係兩款啦、 啊。係， 梁朝偉好似吳彥祖高啲啊，係咪？ 誒，咁我唔知呢、這個。 咁我中意吳彥祖多。 彭于晏 咧，高大啲靚，高大 係 彭，即係 man 咯，有男人味嗰種。 男人味多啲。你有冇自己好中意嘅一個 男明星？ 男明星可能外國都得嘅，即係又就係有嗰種 明星， 係啊，有嗰種你好中意 Donald Trump 咁樣。 Donald Trump 幾有男人味， 幾有啊！你睇佢嘴嘟起講嘢嘅時候，幾有味啊！ 嗯，喂，可能近排睇呢個《雖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睇得太多，跟住成日望住個男主角咧，就覺得個男主角突然之間好有幻想。 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 雖是精神病但沒關係，一個韓劇 Netflix 嗰、那個 金秀賢。 係啊係啊係啊！ 哦，你中意呢款？ 我之前唔係中意呢款，我之前中意吳彥祖個 type 多啲 嘅，即係 man 啲嘅。 係啊 ，man 啲男人味啲嘅，因為韓國嗰陣我會覺得好似好。點講咧？ 斯文 斯文啲啦，即係佢單眼皮咁，同埋，但係又睇睇下又覺得單眼皮好吸引。 哦，好啦，而家套入去啦，靚仔就金秀賢啦， 係 有錢啦，金正恩， 金正恩 權力地位，你要夠成個國家，成個北韓真係 你揀 金秀賢同金正恩， 我揀金秀賢。 哇！金正恩好勁喎，好多錢喎、啊，你做國歌啊？你嗰只拎出嚟，北韓國歌啦、啊，可以好勁喎！ 你想唱幾隻歌都得， 咪咯，都係揀金秀賢、 金正恩、 啊。係啊，唔係金正恩得唔得？第二個得唔得？ 唔都要係正常嘅，其實有。 恭喜思揚。 嚟到最后啦，我哋最后就准备咗礼物送俾 Cheryl 嘅。你开咗个题目咧，颜色为主就是、蓝色同埋白色，系啦。但我见你今日呢套衫系冇，今日呢一个， 哎呀， 除咗个口罩之外，冇嘢系蓝色咯。 系啊，佢口罩都系蓝加白咁样。 电话嚟。 哦，呢只就叫天蓝色啦。 呢个系啊 ，Tiffany Tiffany Blue 啊，呢只系嗰啲。系你其实身边多唔多用嘅嘢系呢两只颜色噶？都 多嘅。白色衫比较多， 咁好、okay, 合理嘅， 系我都好多白色衫。O、okay, K， 所以就系呢一样蓝色嗰啲咧，蓝色 天蓝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即系好疗愈嘅呢种颜色，即系好似望住个天空，望住个海洋咁样嘅颜色，所以好中意呢只色。但系即系你话着衫，我又冇特定一定要着白色同蓝色嘅，因为。即系工作关系咧，有时都要成日转造型，咁就冇话特定着咩颜色咯。 嗯， 即系侧边嗰啲即系配件啊、饰物啊嗰啲，就可能会拣呢啲色啦。 系啊，系。 哦、嗯、，OK。咁啊，但系收礼物方面啦，平时你有冇话中意收啲咩类型嘅？即系嗰啲实用啊，定系唔等使啊，定系总之靓靓啊，嗰啲都得咁样。 系中意啲比较实用少少嘅嘢嘅，系、哦、啦。 系。 因为系咯，即系好似有啲用途会着数啲。 嗯 因为我见你另外个条件系话，即系想收嘅礼物系银包， 嗯、 因为银包可以收藏回忆同财富， 买 啲珍贵嘅相片咁样。 系啊系啊， 即系你 系 会你自己平时个银包系大定细，定系即系会摆相入去定点嘅？ 之前就比较大，因为我好记得我有一次系。即自己第一次翻工，即系一份 full time job 嘅， 即第一次出粮， 第一次出粮嘅钱，我就攞咗嚟买一个银包，个银包就系深蓝色嘅，咁我系摆咗啲相落去嘅， 系咩相嚟？ 自己嗰啲 BB 相， 系咯 BB 中学相啊 ，BB 相啊咁样， 哦， 系啦，咁、 okay. 你拍拖嘅时候会唔会摆男朋友张相喺度？ 又冇，但系可能電話嗰啲會 轉 wallpaper， 係咯係咯。 嗯 ，OK， 好啦，咁究竟我同阿一呢一個今日即係中唔中咧？啱唔啱你口味咧？ 你先啦，你先。 好，我先。我呢個咧實用嘅，我呢、這個 係 實用，藍色、白色，因為我見你好想即係有啲回憶嘅收藏啊嗰啲咁樣。 想買咗相架？ 唔係相架，另一樣 骨灰盅，回憶嘅收藏。 可以摆自己或者摆祖先嗰度，每日 系 追嘢， 嗰个叫咩？神宗追远、 啊，中国人有一个好好嘅传统，神宗追远咁样， 系啊，回忆紧。 我就买咗一本簿嘅，其实系一个蓝白色嘅簿。即係可以俾你寫低一啲得意嘅 moment 啊！ 我原本都諗住買簿啊， 當然上面就係寫 travel， 即係都我估大家都好渴望去旅行啊咁。咁有陣時候如果你生活冇嘅，可能去旅行寫下遊記啊，或者嗰啲，我覺得都係一種收藏回憶嘅方法。 好靚啊！多謝。 係啊，後面有嚿好似雲咁樣嘅，即係好似天空咁樣。 好得意。 藍白色就送我本簿俾 Cheryl 啦。好啦，一呢一個啦。 好啦，我咧 系要包后面。 我见后边嗰个条件系银包，咁就可以即系摆一啲相啊、卡啊、摆钱啊，可以储翻啲钱啊，等等嘅嘢啦。银、包就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实实在在买个银包，就真系勾咗我哋本身嘅节目嘅 budget 啦。我哋做一集都买唔起一个银包，所以买咗个咧平啲嘅散纸包，但系佢有个卡片位噶，即系佢有啲透明位可以摆相。咁亦都可以摆卡片，又可以摆散纸，系啊，储少啲钱咯， 系咯， 都叫储钱啦， 少啲咁计 啊，系咯，唔系你可以摺纸币嘅，都储到钱嘅， 信用卡咯， 信用卡 啦，系啦，所以我就拣咗个细嘅散纸包，咁有个透明位可以摆上嘅， 好靓，多谢， 系啦，咁如果两个男仔真系各自送呢两份礼物俾你，你估你会拣边一份礼物？要分出胜负， 中意喎， 系啊，但系你要拣 啊，双子座， 系啊，你要拣啊，又俾你拣啦，我哋。 两份都中意喎， 双子座要拣啦，双子座 又要拣，要逼我做选择。 系啊，人生系咁啊。 咁啊，两样都中意喎，真系，但可能白色呢个似人包多啲，所以咁拣呢个啦。 即都系拣我嗰个 散纸包， 系啊。 我就谂住。 其实我呢个都好中意噶，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旅行咯。 系啊，不如你转态拣翻呢个啊，咁中意，好唔好？ 拣唔到两个都好中意，点算？ 拉翻佢落去嗰个九剑位， 双子座， 拉翻佢再 拉翻，拉翻到佢真系 系喎，我再拣，就好似有啲金秀贤同金正一样，佢真系谂啊嘛，头先。哇！你揀咗銀包呢、這個，即係叫第一下嗰個啦咁。咁但係唔使驚嘅，嗰本簿都係送俾你嘅。 係，多謝。 係啦，翻嚟睇下仲唔得著咁樣啦。 好， 咁啊，多謝 Cheryl，thank you。 多謝曬。 明天或者天色會漸變，但黎明來時都向你裝各種鬼臉。你一照對我哼歌表演，同樣會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 就这么不要历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雨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卫生防护中心公布，3名患者潜伏期内都身处外地，分别由日本、德国和巴基斯坦抵港。其中一名由日本抵港的40岁男子前日发病，他住在西营盘的星转，其余2名分别19和27岁的男子并无病征。至今本港累计确诊个案5323宗。一名昨日确诊感染源头未明的44岁男子，曾经在9月底至到10月初渡过深圳，从深圳返港之后获豁免检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患者在潜伏期以外的时间往返内地，当局仍然追踪紧他的活动情况和感染源头。陈肇始又话，内地目前疫情非常稳定。

佢系晴晴嘅妈咪。 CIBS 人人广播。 佢哋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嘅故事同梦想。 我哋可以。你都得噶，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音乐说，韦罗莎的音乐选择， 揾一首歌关于你同 German 嘅 love story， 系陈奕迅嘅《人车志》啊。 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泄。 咁嗰陣時，我哋大家冇車噶嘛，邊有車啫？畢咗業之後又搬啦，又搬咗去馬鞍山，就買咗個二手車。 嗯哼， 一上車，佢播嘅第一首歌就係《人車志》，然後我哋兩個一齊喺度唱：我有車，我有眼力需要發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treat。 波成，我阿爸话咧，佢去参加 Halloween party 啊，我系咪要提佢？ 梗系要提佢啦，严琼，叫佢多啲用酒精搓手液，消毒清洁双手，咁就唔怕双手因为之前摸过啲乜嘢而担心中招啦。 唔系啊。我话我系咪要提我阿爸唔好玩咁夜啊？好危险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四十年嚟，呢个城市急速转变，由经济起飞、主权回归到千禧年代，走到而家网络社交文化，科技提升咗，互动容易咗，基建多咗，人口密集咗，生活节奏加速咗，搵食难咗。呢一刻理所当然嘅，下一秒都变成无法预测。但系世界在变，真正有价值嘅嘢却永恒不变。无论顺境逆境，城市论坛四十年嚟一直风雨无间，希望同你走向更远嘅未来。听日中午十二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Thank you. Bye bye. 报个时先啊！ 而家时间下昼3:39嘅。 是，跟住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生效。 好，节目名， 我是你的后援会，会 是啊，咪后我哋讨论咗一啲，我哋尝试用一啲叫做出到街嘅程度去介绍我哋咪后嘅一个 conclusion， 就系啲语言不通情况下发生藏事，究竟如何去沟通呢？ 即是因为你跟另一半平时你倾电话倾好亲密的东西啦，或者描述一些画面，但是有时候可能你出现一些 情况，或者你面对面啦，因为我最近有些朋友他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因为你没得见嘛，那就电话倾偈啦。咁電話傾偈有時描述一啲畫面嘅時候， 咁有需要又見唔到，咁咪 係咯， 唯有咁樣頂住當先啦。咁樣， 咁佢就同我講話，好似始終冇廣東話嗰種博大精深喺入邊， 係咪冇嗰種神髓？ 係啊，同埋佢話好似用嚟用去都係嗰幾隻字。佢話咁你用嚟用去都係嗰幾招嘅啫，係嗰幾隻字啦。唔係，但係佢話係再爭啲，爭咁啲力度啊。係啦，咁啊嚟到呢度，波盛有個 conclusion 嘅，冇嘅， 冇嘅， 經驗嚟嘅。 都系一种经验、啊。 我都好想试下同啲讲，即主要系用普通话作为母语或者国语作为母语嘅女孩子拍拖嘅， 即系唔同噶啦，系咯，即系普通话国语个语气又 系唔同噶， 系啊。 唔系咁，我中意台湾嗰啲女孩子娇嗲啲嘅， 系 啦，一系就去到北面嗰啲身材好啲 啊， 有种 傲嬌嘅感覺喺入邊。 使乜試下同外國人用英文咧？有冇？ 係啦係啦，即係嗱，普通話我起碼都識得轉啊，國語我都仲識得幾句啊， 好想扮。 但係如果英文， 英文， 你就要開翻個網頁咯。开翻咩网页？你自己大家心照，心照啦。开翻个网页就拣翻啲 category。 有外国人同你讲，真好，真好 ，come， 我高， 我高，系啦 ，your home or my home， 系啦。 咁然后好啦，开始形容啦 ，faster， 系啦，系啦，系咪即系得 faster 咧？ 都有好多形容， 即系快啲嚟我屋企啊！ 系啦，系啦，系啦 ，hurry up，hurry up 啊！其实都系咯 ，yeah，wait for me，I'm coming。 系我话转头先入嗰个，因为话说寻晚咧。哦，昨晚點解無啦啦諗起呢個話題咧？哦，我記得啦，因為昨晚忽然諗起移民嘅問題，係啦，因為屋企樓上裝修，我唔係諗搬屋嘅，我直情諗移民啦。 你真係好嘈啊！係我決定移民， 我決定移民。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你咁樣諗，哎呀死啦！想講嘅題目算啦，轉頭先啦。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屋喺香港啦，係咪先？好啦。我搬去我而家住太古嗰边啦，咁楼上装修，其实搬去丽港城都要装修噶， 系啊， 系啊，我搬去乐富都系会装修噶， 你嚟翻工呢度都装修啊， 系啊， 周围都装修啊， 周围都装修，但系我外国我住嗰啲独立 house 系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嘛， 所以我就谂啊，不如试下外国住啦咁样，跳得好快， 我第一次听人咁讲。哇！楼上装修我真系接唔实唔好， 我决定移民 系啊，住独立嗰啲，好一嚟就谂独立。 香港都有村屋嘅， 系 但唔知点解跳咗去移民嗰个位， 系 好啦， 村屋都可以装修噶，因为三层楼通常你唔会租晒噶， 又系人哋外国啲咪外国啲 independent house，OK， 嗰啲好隔绝死都冇人知嗰啲， 夜晚会有人嚟敲门咁样， 跟住个 basement 嗰度 knock knock， 系啊，好啦，去到边咧啊？咁跟住之后我就谂啊，假设我要去。外国生活 ，let's say 退休之后啦，我成日都话我搵够钱我就退休噶啦，系啦，我沟唔沟通到咧？ 哦， 英文好啦，日常生活啊，即系你落去嗰啲啊，嗱，你唔出声，你斋去自己超级市场买餸，唔出声唔讲，嗱 ，thank you，OK，thank you，OK 啊， 系啊， 但系有啲你真系要同人沟通噶嘛，即系例如你去剪头发啦， 你个发型点描述？ 系啦 ，cut short。或者 save here keep 咁样 ponytail， 我谂紧我留如果留条辫仔系咪叫 ponytail 咧？但 ponytail 喺我印象中系马尾嚟嘅，但我嗰种又唔系叫 ponytail 噶嘛，系啦，系咪叫 man bun 咧 ？man bun 又系短身啲咯，佢会扎起 all back， 咁所以就 all back 系 David Beckham 咁样。 你应该要香港剪完之后咧，360度影一张相就俾佢睇啦。 唔系你 like 都系啲球星相咯 ，David Beckham 咁样，又或者Ibrahimovic咁样咯。系啦，冇啦，讲完啦。好啦，去翻今日嘅题目啊。 听完啦，听完啦，问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可以话系四只字啊，有感而发。咁啊，话说咧，小弟咧最近嘅工作咧，基本上可能一日要对十几个钟嘅电脑嘅。咁啊，无论系打字又好啦，剪接又好啦，咁对得电脑多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就系星期五嘅晚上，亦即系寻晚啊。咁咧，我 feel 到自己对眼擘唔大。嗱，嚟到呢一刻咧，你可能会觉得，切肥仔，你不嬲对眼都冇擘大噶啦，何来有擘唔大嘅情况呢？嗱，个分别系咩咧？个分别系平时系人哋觉得我冇擘大对眼，但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嘛。但寻日我系直情啊，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对眼攰到擘唔大嗰种感觉，就可想而知对眼真系好攰啦。所以咧就忽然谂啊，会唔会真系对得电脑太多啊，对得荧光幕太多咧，就即系忽略咗只眼嘅一啲健康嘅保护啦。咁所以咧就今日要提醒大家，就系要好好保护你对眼啊。正所谓眼睛就系想旅行啊，唔系，系眼睛就是你嘅灵魂之窗。咁所以保护好眼睛啊，几时都咁重要嘅，有几重要，转头话你知啦。至于点保护， 都是转头话你知啦。今个星期，总之就是推介你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决定啊，占住呢首歌嚟做节目。 如果你移民咗，点介绍呢首歌俾啲外国人咧 ？The eyes， 唔系 ，The eyes 系 D 啊 ，D eyes 系嘛 ？D eyes want to travel 。其实我睇同埋读系，唔系睇同埋写系冇咩问题，系、读出嚟好似怪怪的， 同埋个感觉唔到，由先讲咁样样啫嘛。 sorry， 我都系唔想听啦，我都系播翻我哋个音乐啦。 你琴晚个人都几多体会喎， 好多体会啊！人生就系 又装修搞到想移民，而家又对眼又有感觉咁样。 咁啊，话说咧，即系另外嗰份工作要打字，咁所以咧经常要对住荧光幕，我谂你起码一日对六至七个钟噶啦。咁然后呢边嘅电台工作亦都有啲幕后嘅工作啦，有啲剪接嘢要做啦。咁你知剪接又系对住个电脑啦。我真系寻日咧，同我契女出去玩嘅时候咧，我 feel 到自己只眼擘唔大，即系你好 系咪好攰？ 系啦，咁我有一刻谂系咪要滴眼药水嘅？咁但系你知滴眼药水系治标唔治本啊嘛，系咪先？即系同埋唔可以乱滴眼药水噶嘛，理论上系咪先？咁就谂起啦，啊，啲人话咁攰，系因为嗰啲荧光幕啊有 蓝 光嘅问题，系啦，咁就忽然好想买副眼镜去。即叫做顶一顶啲蓝光啦， 你永远都好跳通啊！即如果一般人只眼咁样咧，我谂冇乜人真系会谂到话，不如我冇戴开眼镜买一副防蓝光嗰啲镜戴。 啊，唔系，因为呢个系我谂起阿勤啊，阿勤咧佢话佢平时翻工佢唔戴眼镜，但佢喺屋企剪带咧，佢一定要戴眼镜，因为佢话佢老花得好劲啦。 自己啲功能力强， 咁所以佢话佢屋企有副蓝光镜，佢话戴完蓝光镜剪完之后咧。即系剪完带之后咧，你 feel 到只眼真系冇咁攰嘅，即系佢嘅体验啦。 系， 咁所以咧，我就忽然醒起阿前辈嘅一番说话，铭记于心啊，简直可以话系终生有用啊！好啦，咁跟住之后去到边咧？跳得太远添。系啦， 即系蓝光镜啊，知道佢有。 忽然就觉得想买副眼镜啦，咁啊上网睇，咁去一啲即系嗰啲连锁专门店啊，或者有啲斋做零度数嘅蓝光镜嘅。一开始有啲人即系叫做 保护双眼， 系啦，保护对眼啦。 冇近视，好似你呢啲系嘛？ 我应该就嗱，我觉得有多些少散光同近视噶啦，比起我早三四年前，因为呢几年真系对多咗电脑，系深咗些少嘅，但系还好，因为。我而家都见到彭泳仪喺隔篱倾紧电话，系咯喺 C3B 嗰边，跟住见到 都见到啊， 见到佢今日个双下巴都几双啦， 咁都睇得几清楚。 你睇咪到双下巴？ 我反而见到啦，佢讲嘢啦，见到， 即系你就要戴咗眼镜先睇到咯。 系啊， 咁我唔使戴眼镜就睇到，系因为好细啊， 但证明佢真系有双下巴， 唔系好觉嘅，系啦，因为太细，就好似你去睇嗰啲验你有冇近视嗰啲，佢系属于下边嗰对好细嘅啫，唔系好觉嘅， 所以佢而家化妆遮住双下巴。 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去到边啊？讲起双下巴，我呢排我呢排有啲咁嘅嗰啲退化嘅问题， 退化开始。你话咁，所以咧、你就去揾嗰副嘢， 睇 冇度数嘅， 系啦，咁跟住但系。我寻日就坐咗喺公司嗰度做嘢啦，忽然醒起，咦，好似又买过一副蓝光镜咯，咁就翻屋企喺书台嗰度咧，我啲书台咧系烫出嚟有个电脑位嘅，再烫出嚟有个 keyboard 位嗰种嚟嘅，即 系 有两层可以烫出嚟啦。咁基本上我系长期烫咗出嚟噶，因为啲杂物系摆晒咗去，咁所以咧，其实我要喺我嘅衣柜同我嘅书台，平时我系打横个人可以出到嘅，但系呢两三年我要打侧个人先出到去嘅。好啦，咁我喺度抄啦，咦，我搵到副太阳眼镜，哦，呢副太阳眼镜咧系踩单车用嘅，哦，呢副太阳眼镜系行山用，咦，我嗰副 防蓝光 嗰副咧，咁结果咧就俾我搵到而家手头上呢副，原来我就奇怪，咦，我明明冇买过副咁。奇怪嘅太阳眼镜嘅，跟住睇一睇佢眼镜两边嘅一啲叫做牌子啦，同埋佢有啲型号啦，然后就喺 Google 嗰度 search， 哦，就系原来就系嗰副平光镜，嗰副蓝光镜啊，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記得咧，喺嗰啲成滾書店咧，咪會有本台灣書好厚嘅一個 box set， 咁然後有副眼鏡，然後就叫提議大家買嚟防藍光噶嘛。 係係， 哦就係嗰副啦。 哦， 即係就係嗰盒書啊。 因為佢而家個外形咧，你摸上去嗰種膠咧， 就好似幽靈殺手係咪叫幽靈定幽靈刺客啊？ 哦，係啊，係幽靈刺客嗰、那個。同埋望落去，如果你未睇嗰只色咧，嗰種質地有一種。好似戲院 3D 眼鏡咁樣，係、 哦、 啦，咁但中間個橙色又好似好保護到個鏡片嘅色，茶茶地色咁樣，所以點解你會無端端有這個呢個咧？ 唔係我買嘅時候，我以為佢純粹黑框嘅啫、 哦， 我以為佢係好似你嗰種即係叫直框眼鏡，但估唔到佢係呢款粗得好勁嘅粗框眼鏡，係啦、 啊，裏邊可以再戴眼鏡啊，其實 係啦，佢其實佢呢、這個佢呢個設計就係、是。貨你可以再戴眼鏡咯，係、 嗯、 啦，咁所以我就即係而家開始剪帶就要戴住副眼鏡咯，我而家戴啦。 有一種好奇怪， 影咗相， 影咗張相， 係啊， 我擺上網俾大家睇下，佢戴一個副眼鏡之後， 但係真係舒服啲嘅，我覺得係舒服啲嘅，因為保護眼睛係非常之重要嘛。你知唔知佢重要係咩啊？ 係咩啊？ 即係你行過街可以隨時見到一啲好靚嘅嘢， 嗯，然後你就可以睇得到啦。 係啊，睇得到。 因为如果 因为我真系试过，话说以前有个同学咧，佢系诶嗰啲诶踢波嗰啲四眼仔嚟嘅。 啊， 咁由于踢波，佢真系试过有几次系俾个波系散到嗰副眼镜系烂咗啦。咁所以佢踢波有段时间咧系唔戴眼镜嘅。咁啊呢几年出咗嚟做嘢之后就转咗戴隐形眼镜，就冇呢个问题啦。嗯、但系读书嘅时候都仲系戴眼镜嘅时候咧，有几次佢就 miss 咗好多嘅机会啦。喂！几靓个女仔，我边度啊边度啊？算啦，四眼仔你睇唔到噶啦， 又冇得系 啦， 即系球场边行过， 球场边行过见到嗰啲，即系坐喺度行过嗰啲，或行过公园、嗯、或者球场边嗰啲，女仔咁样 睇少好多嘢。 系啊，所以我觉得眼睛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就喺、是、呢个位咯。同埋你离远可以睇到好多嘢啊！咩叫离远睇到好多嘢啊？你一定冇试过呢个经验啦。 嚟嚟嚟嚟嚟，点啊？ 咁啊，话说曾经啊。我都系一个北基嘅浪子，咁浪子会做一样嘢嘅，偷食。好啦， 讲到理所当然 嘅。好啦，咁偷食最惊系咩啊？就好似我要做 model 入边，阿等 Sir 带住个学生妹去鬼屋一样。 等 Sir 系啦，最惊系撞到咩啊？撞到雷雨人，撞到熟人系咪先？ 系啊，大团。 好啦，如果你对眼啊够锐利。望到远方，你可以避过好多危机。 系 咁啊！话说有一次，即以前做错事啦、 啊， 真系偷食嘅、 啊。果然二人总比一人好，喺你身上， 喺我眼身上，系三人总比二人好。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咪离远见到，真系离远见到， 见到嗰个系 见到现任。 哇！ 你话见到啲本身咩？本身行紧去嗰个方向噶。即刻轉咗去另外一個方向，去咗車尾度等車算啦。跟住之後咧，仲要係咁你我喺車尾上地鐵啦。咁佢喺車頭嘛。咁、 嗯、 所以當我駛嚟個站嘅時候，我就見到佢坐咗喺月台嗰度咯。我 make sure 自己見啱人，好彩我匿咗喺車尾，所以眼睛嘅重要對一個男人非常重要。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小弟咧最近有好几个电台节目都好中意听噶。其中一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七点的骚动音乐。在入面呢真是听到个主持人好俾心机。而在入面我学到最多嘢嘅就是逢星期五的 EDM Friday 啦。主持人呢会介绍一首的 EDM 音乐然后再介绍整呢一首歌的那位 artist。佢嘅一啲资料啦、个人简介啦，令到你可以更加全面去了解呢一种类型嘅音乐。我真係好羡慕呢位主持人，我都好想做一个音乐嘅主持。咁既然波盛有 EDM Friday， 不如我都整返个 BGM Saturday 啦。 见今日是 Halloween 的日子，就揀嚟呢一首嘅 BGM， 系嚟自 X 档案嘅，而背后嘅资料就系佢系一套恐怖片，听歌啦。 可唔可以用翻骚动音乐嘅介绍 EDM 嘅方法介绍呢首歌？ 呢一首系家传胡晓嘅《X Files》剧集嘅里边主题曲。根据非正式统计咧，电台用得最多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嘅 DJ 叫黄冠斌。 你觉唔觉佢成日用呢、這个？然后佢就讲不以为意 ，Urban Legend 就系会用呢只歌噶啦。 佢啲套路真系太易估了， 深入民心啊！ 好啦，即刻开估下个礼拜嘅女嘉宾啊！ 若琪望住阿一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睇落去被大家有辱，仲要蒙住眼，应该好咸湿。 Hello， 我系 Angus 张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呢个一个咩嘅形容？唔系佢 exact 嘅 wordings 唔系咁样嘅。 佢系讲紧你咸湿， 即系我意思喺个访问入边啊。 系、哦、佢有访问 系话边个次有偷过食， 系 咁我啱啱认咗我有偷食， 佢咪准咗咯？ 准咗咯！ 你话俾我听，嗰日你望住人哋边度啊？ 肥仔究竟你凭啲咩偷食啊？真系唔知道。听埋波胜嗰、那个， 张若琪望住波胜嘅面上，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我觉得佢似一个宅男，一个冇乜交友嘅独独匿喺屋企咁样嘅感觉咯。 Hello， 我是 Angus 张若琪，想知道我拣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准不准？ 准啦、啊，可能那天我眼神太闪烁了，有啲唔好意思。佢嗰日着嘅衫实在，因为佢今日好似要做直播嗰啲，所以佢着上嚟嘅衫系性感少少， 系啊，几健康嘅， 系 啊，通常都用健康性感， 系啦。所以可能啲眼神太闪烁， 转头可以听健康性感嘅《寻常事》，认真做， 拜拜 拜拜。